早晨，早晨，呢、這个钟头咧预告过噶啦，我哋请嚟咧就系同我嚟讲咧都系呢、這个老朋友。亦都系旧同事，而家咧就系立法会里嘅议员，以前就叫社民联，而家叫人民力量。到底佢代表几多人民力量咧？ 对我嚟讲，佢更加系即系前辈，同埋系即系最出色嘅电台节目主持人。 系 就黄玉敏， 系罗飞。 早晨，玉敏。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我就唔当阿玉敏系前辈啦，因为我同佢比次咁上下年纪啦。 我哋同阿 May 姐好耐噶啦，即系大家喺呢行系嘛？嗰阵时即系喺新闻行政人员协会啊，好多年噶啦。 因为我成日快报， 系啦， 我哋系仲系电台， 但系我哋从政嘅时间就好短啫，比起而家嗰啲就我哋系新人嚟嘅啫，两年几立法会员啫嘛，做咗。 你做咗两年 议政咧，你已经系一路咁耐时间，亦都系好有对我嚟讲，我觉得你好有政治智慧，亦都更加有选举智慧啦，系咪？ 唔系其他嗰啲人渣啫，其实应该系系我唔系我叻，即系你好简单啫嘛。呢几日全城都系讲阿财爷，咁都好眉好貌啊！呢、這个胡须仔啊，唔系点解会咁笨拙咧？咁你真系拗晒头噶。 我都系觉得思维咗，我都系讲精英思维啫。 唔系佢哋系相信佢 精英认同思维咯。 系嘛？你嗱，我听几乎我啲风烟节目我听晒嘅，因为呢个都好紧要嘅一件事。因为我自己又要做网台，咁又要评论嗰个财政预算，咁我哋又即系喺个立法会度财委会又好，跟住落嚟又有即系财政预算嘅辩论啊嘛，每人可以讲几好耐嘅，即系连续几日噶嘛，唔系话每次限时五分钟、三分钟咁啊，十五分钟一次嘅，即系变咗我哋一路喺度听咧，越听你就越惊嘅咩啫？点解咧？佢系完全唔接受你出边嗰啲人讲嘅嘢嘅，佢认为你哋错嘅，我只能够耐心解释俾你听，你可能唔明嘅啫。咁即係话佢由头至尾都觉得自己啱晒嘅嗰度惨。 所以呢个问题就係而家你发现呢，我觉得我哋个社会政府觉得自己好努力做嘢。 点解你啲人唔受落？ 点解你哋唔受落？点解你闹我咧？ 林郑都系发烂渣啫，话 咁唔好你嗱，你唔好话发烂渣嗱，因为琴日咧就喺我哋呢个直播室系我问佢嘅，佢都好耐心，佢冇发过烂渣。 佢即系话我哋 不过咧，佢都唔系话唔系，佢都唔系话你即系你哋话佢啲同事乜？佢系唯一觉得。即系我自己当时我响度啊，咁我觉得我哋都系要公道啲。佢系觉得唔好用啲语言。闹到即系咁样闹啲官啦，其实大家都好努力喺度做紧嘢，你唔好掟樽啦，你唔好乜嘢啦，即系佢系觉得呢啲暴力语言、暴力行为嗱咁。我都唔接受暴力语言，我都唔接受暴力行为嘅。 呢个就即系我哋以往都即系喺议会里边，即系呢啲所谓肢体上边嘅，即系相对比较即系激进啲嗰啲行为咧。咁即系社会上边有好多唔同。 其实佢琴日系咁样嘅，所以又唔好上嗰个档次话佢犯人渣。 咁我对号入座噶啦嘛。咁你唔系讲长毛就讲我哋噶啦。 佢就系讲话暴力语言、暴力行为啫。 我哋系掟溪钱，咁系我哋做噶嘛。 咁如果你话，因为讲到掟樽、掟溪钱、掟乜咧，暴力语言咧，我都唔接受嘅。 冇问题嘅呢个系。 咁我唔接受，我但我同你讲，因为我唔接受，但我唔系话犯人渣，你唔好话我犯人渣。 但系我咧嗰一日，即系我同啲老人家食饭咧，我每个月都有个长者生日会嘅，就请啲老人家食饭啊，派啲嘢俾礼物俾佢哋啊，咁样。我掟溪钱咧，我哋话我哋掟溪钱，全场嗰啲老人家拍手掌嘅，跑好耐。嗱，你要睇到即系嗱，譬如包括我哋做呢啲肢体动作，你最紧要个 timing 啊嘛，系咪？点解你喺呢个情况底下啲人会受落咧？嗱，譬如阿 May 姐都系觉得唔妥当，有啲人觉得啊唔好搞呢啲咁嘅嘢，但系啲人会受落嘅原因就系，即系呢个系一个反弹嚟噶嘛，啱唔啱先？咪我觉得你真系好离谱啦！你派240亿俾我，冇人受惠噶，乜天下间边有咁样派钱法嘅？系冇人受惠嘅。你话唔系？有400几万人受惠，大佬你帮我计划我将来啊嘛？而家系我今年30岁或者40岁，你俾6000蚊摆我强积金户口，我要65岁先有得攞。一听见就火滚嘅两个字。 你40岁都唔系好耐啫，25年啫。但如果你25岁就摆40年啊嘛。 其实佢哋 40年咩世界冇人知。 我哋都有问佢噶，咁我思维就系话：喂，大佬，我唔想制造通胀啊嘛！如果我真系派钱俾你哋，我话点解你唔可以去澳门派钱？或者喂，澳门老实讲派咗4次，前后5次添啊，最后一次派5000蚊俾啲老人家，系咪？咁 两任呢个行政长官都派钱，咁唔通佢哋两个傻嘅咩？系咪先？咁当初我哋曾经提出09年，我最记得噶啦，我哋去见佢嘅时候，我同阿财爷讲，嗰阵时咧就已经喺前一年08年咧就决定注资60亿约落去呢个强积金户口，嗰阵时就系嗰啲10,000蚊收入以下嗰啲， 但系咁样办法都就搞到 又系怨声载道。 嗰阵 时我已经同佢讲，我嗰阵时同佢讲我唔好搞啦，财爷你傍现水啦。系嘛？一系就派5,000蚊啦，每人。咁佢又睬你都傻喎、啊。好啦，跟住嗰六阿姨派出嚟，冇人多谢佢，又俾人闹。好啦，你今次再嚟啊嘛？ 仲要加码？ 加码啊嘛？喂，你嗱，你上次你话好成功，个个拍烂手掌。咁你今次加码度讲得通啊？唔系，你上次已经怨声载道啦。哇！你今次仲要六阿姨唔够加够240亿，仲有。不分你嘅收入有几多，80,000年薪又系俾6,000你，8,000蚊收入又俾6,000你，即系你会觉得佢好愚蠢。喺我哋嘅角度或者大多数嘅民意咧，系唔接受呢个做法嘅，但系佢仍然系一意孤行啊嘛。 即系嗱， 所以就多咗3倍嘅责骂声音啦。咁啊，佢亦都即系其实掟嘢嗰啲成咧，其实你作为民选立法会议员咧，你都系反映紧对你选民， 系啊， 反映紧你选民的意见噶、 啊， 所以佢应该咁睇噶嘛。 佢唔系噶，即系你嗱，我哋嗰日其实我哋都比起对上一次咧，我话冇咁。粗鲁噶啦，美姐，我听你话噶啦。上一次我走埋泼佢，你明唔明啊？ 我同你讲，我 攞咗 本财 政预算，抢佢本财政预算嚟搣嘅嗰次系。 我今次都系觉得叶伟真系喎。 今次我温柔敦厚， 最冲出去嗰个都系阿梁国雄啫喎， 梁国雄啊， 但系佢就真系坐喺度，因为佢上次冲晒咗去搣嘢，我就 我 叶伟唔可以咁做噶啦，做立法。 仲有我哋今次咧。即系我同阿大舅咧，喺佢读预算案嗰日咧，我哋由头坐到落尾嘅，我净系动两个牌喺度嘅啫，动两个牌系教下佢古文嘅。我琴日睇到个新闻咧，我又好开心。佢去一间中学嘅时候，有个学生咧就讲呢个历史故事俾佢听，就系《贞观政要》08卷08，其中有一段唐太宗讲嘅说话。唐太宗同佢嗰啲大臣讲，佢系隋文帝嘅时代咧试过大饥荒，大家冇饭食。但系呢个仓库大把粮食，佢就唔肯赈，不许赈给，唔攞出嚟赈灾。呢、這个嘢咧就死悭死抵。到佢即系临尾嗰一年啦，储埋有50-60年嘅财政储备。 好啦，佢个仔就同佢败晒， 佢仔同佢败晒。咁琴日嗰个学生就用呢个故事咧，就嚟即系吓批评呢个曾俊华。哇！我当堂眼前一亮，系嘛？咁我嗰日咧就摆咗两个牌，就有两句说话。嗰两句说话就唐太宗讲嘅，就啱晒咧，俾阿曾俊华睇嘅，或者我哋个特区政府睇，你储埋咁多储备做咩啊？嗰两句说话第一句咧就系话：凡理国者，无积于人。不必盈其仓库，凡系治理国家嘅人呢，你一定系即系还富于民，藏富于民，系咪揾到嗰啲钱就唔系呢，就自己盈其仓库，丰厚个财政储备，系咪？咁我动咗个牌喺度，另外一句呢就俾阿大舅动，系咪？但是仓库可被空年，此外何烦储蓄？即系只要你嗰个仓库或者你个库房嗰、那个即系储蓄或者个储备足够对付天灾，系嘛？或者嗰啲自然灾难死人冧屋，此外何烦储蓄？储埋咁多钱做乜咧？系咪？嗱，所以嗰个中学生真系好嘢，系咪？呢啲咪历史故事啊！千几年前唐太宗佢吸收咧隋文帝或者隋朝失败嘅教训，就系讲你喂大佬。官富民穷啊，咪啫。 咁所以你咪讲，你讲隋文帝啊，隋文帝就咁样死悭死抵，结果个仔隋炀帝仲要败咗佢，败咗佢就连个朝代都冇埋啦。 冇埋系啦。 所以呢个亦都系第四波嘅民主浪潮嘅特点，就话、是、呢个中学生都可以掌握到咁嘅资讯。 好嘢啊嘛！ 咁你点仲可以有一个精英嘅心态嚟到管？ 唔系，你而家仲系仍然系好似喺港英时代啦。其实我哋咧就话精英心态咧，仲有一种心态，咗啲技术官僚你知唔知？成个文官制度咧，佢养成咗呢班人嗱。好简单，我哋喺度闹阿张建宗，我嗰日闹咗闹一个人，咪就坐喺张建宗前边嘅呢个财经及库务局嘅秘书常任秘书长应耀汉嘛。喂，嗰啲咧就喂揸住盘数嘅人，佢就系用佢嗰种思维方式过去政府理财，即系譬如管库房嗰啲人计嗰啲数啦。喂，大佬，你而家扩大到即系你要扩大到18区，咁唔好以个人入息嚟上限做咩咯？要个人家要家庭入息啊，资产审查做单，即就系嗰种思维啫嘛，你明唔明啊？ 但系嗰个问题就系、是，我嗰日有一日我都讲，喂，到底而家我哋特区政府边个管治紧啊？应耀康啊， 咁 但系其实对应耀康都唔系好公服喎？点解咧？最终应耀康系我近嚟都听到唔同嘅人咧，都喺度批评佢。 有啲政府中人就覺得，喂，我嚟到話叫你可唔可以我哋呢筆錢咁使咁使咁使，因為有需要，但結果咧就好多問題問翻落嚟。你點解要咁使錢？你為住咩咁使啫？我 仲有佢攞啲指引俾你睇啊！ 個指引係乜乜？ 我哋傳統係咁樣啊，或者過去做法點啊？咁你就嗰啲政策局長就可能啞口無言。 係啊，因為佢有啲佢唔係好熟佢啲指引政策噶嘛。咁可能問題就係話佢係一個公務員，係執行緊個指引政策。 但佢上邊嗰個係陳家強教授啫喎。 佢上高就係家強教授咁講啦。咁但係我哋最終有個叫特區政府嘅最高話事人。咁呢個最高話事人到底你了唔了解你唔同嘅局去要求嘅時候，去到嗰度副務局咧，下底有個叫常任秘書長咧，就會話俾呢樣唔得，嗰樣得，乜嗰樣都唔得。咁跟住你若好多嘢，你可能係做唔到。問題就係你唔係將佢計一條數。因为有好多嘢唔系话同你以前个角度咁样去计数嘅，例如话而家大家要求个全民退休保障，就系真系要真正嘅全民退休保障，或者觉得喂而家安老服务唔够，老人院舍唔够，你哋立法会咪有嗰啲动议辩论，由全民全体立法会员都通过，政府要加强呢服务，加多呢个安老院舍，咁而家阿财爷答话有啊。千三个加咗啦，仲系高质素啲啊咁啦。问题就系你先部都讲明啫，你要起两间安老院，边度啊？喺边度起啊？讲完先部个未有详细规划，点解啊？搵唔到地方定系咩？其实你有冇个决心去做呢、這个？ 嗱，其实关于个安老院舍咧，我系唯一个立法会员每年都问同样问题，问呢个劳福局局长嘅，就系话究竟喺轮候期间死亡嘅长者人数有几多？以前唔讲嘅。嗱，根据最新嘅数字，排护养院同埋安老院宿位，旧年一年排队轮候期间死亡嘅4000多人。但是你三年加500个位。 咁咪咯， 你而家同我玩数字游戏。我觉得佢一答我已经兴㗎啦，你知唔知我哋啲长者排緊队呢26000人呢，有啲人有攞中援嘅，有啲人乜啦，我哋仲有其他服务嘅。喂大佬，佢而家尤其是护养院啊，咪姐。护养院嗰啲政府资助护养院嗰度个入呢啲护养院嘅人，佢係要一种 medical care 嘅，你要有医疗嘅照顾。 因为佢喺屋企真係冇办法。 冇办法，屋企会等死㗎，屋企就係、是、所以点解会排队排排下死咗呢，就係咁解啦。系嘛？咁但系呢个你对老人家嗰个照顾咧，真系唔够㗎嘛？你又系揸住喂，我哋嗰阵时候都咁杀咗咁多学校，咁多校舍空咗，你咪起咯，啱唔啱先？佢又系即系你。 佢又担心当区对居民会反对，咁我就想问啦，当区居民系咪大家唔会老嘅咧？ 边个屋企冇老人家？ 就系咯，你问题就系你个政府嗰个宣导嘅方式。你点样去同当区嗰啲居民或者区会啲人倾？ 咁我哋每一个区有一个叫地区特首嘅喎，咁我啲地区特首即系嗰啲政务专员到底系做啲乜嘢咧？ 民政事务专员系， 即系话咧，系啦，民政事務 專員。唔系而家我见到真系佢成个管治嘅意志都有问题嘅。嗱，你而家俾人咁样冲击下咧，佢又暂时又未褪。但系始终都可能要褪。 最终都要褪，咁你何必咧？去到最终先至褪，所以我郁敏嗱。除了话我哋用啲要表达我哋市民大众，其实我同意你讲嘅。当你话要杀鸡前，然后你去到地区时，人大家拍手去俾票你，即系话嗰啲市民有心里边好多怨气吓。咁我想问你，你咁多学识，咁有政治智慧，你如果唔系话用掟鸡前啊、掟樽嚟闹佢啊、暴力怨，你可你喂，我而家好真心诚意啊，曾俊华。曾俊華，我想郁敏嚟话俾你听，献计俾你，真系令到呢个社会好啲啦咁。 嗱， 咁你会点咧？ 佢坐喺你度傻咧，就系、是、个问题。你都冇经过，你我唔识曾俊權咩？ 唔系咯，你同我好友啊，曾经都。 唔系曾经啦，咁但系佢而家特首，喂，我几乎冇同佢正式见过一次面嘅，大佬，我做2年多立法会议员，咁啊讲晒啦，系嘛？咁问题都唔系呢度，其实佢要吸纳民意，佢有咁多渠道。而家好似阿罗辉话斋，个资讯即系。咁即係自由流通咁發達，係咪？嗱，仲有咧，頭先提到嗰個所謂第四波，呢個所謂人民革命，呢、這個其實就施成當年咧金地啊嗰啲不合作運動啫嘛，係非暴力，因為通過個互聯網，你睇冇流血嘅，係你嗰啲即係統治者殺人先至流血嘅啫，係冇流血嘅，係咪？嗱，最好就是特尼斯嘅啦，叫最經快靚正，跟住埃及、利比亞就大件事啲，因為嗰度有 shot 嘅，係咪？但係。喂，真係呢種真係 喂，就是、通过互联网几快啊，系嘛？好似今日大陆有十八个城市啊，又有嗰啲茉莉花嗰啲咩，咁啲人冇嘢嘅 show up 啫嘛。嗱、啊、呢啲咧，即系嗰个时代已经去到一个资讯咁。嗱、啊，譬如你政府你已经考虑，你已经有人有 Facebook 点啦，识得用呢啲咧，识得传递消息啦，希望多啲民众通过呢啲咁互联网可以接触到政府啲嘢啦，唔系斋上呢、這个政府新闻处嗰啲网页啦，系咪同我哋嗰个时代做新闻已经完全一样啦， 冇用噶，你上得 Facebook 佢睇完之后觉得，诶你都唔明嘅。 唔系，所以个问题就喺呢度啦。你唔去接受，即系你唔去分析嗰啲民意啊嘛。而家嗰个民意就话，你睇到而家，喂，周围啲火头着晒嘅而家。仲有、哦，你而家唔系净系啲主流媒体嘅问题啊？主流媒体几乎一面倒啦，而家已经系嘛，喊打喊杀啦已经。喂，嗰啲网上嘅言论好犀利噶嘛？你唔好睇少呢啲网上嘅言论，佢系反映到特别系啲后生仔嗰啲意见。 同埋仲有一个忧虑，忧虑乜咧？我自己个人。好多时听咗唔同意见，或者特别呢嘅就讲诶，紫荆花革命呢、这个一词一出咗咧，哇！所有神经都触动晒嘅时候咧，佢哋嘅解读可能成为咩？今年系选举年，明年系选举年啊，好多个选举嚟紧咧，咁所以咧啲立法会啲议员唔理你乜党乜派咧，都系要尽量唔理咩事，不问情由都想都系要反对嘅。咁当中唔排除有人攞票系乜都话 no 嘅，但系然后哦，你啲传媒系唔系都闹我咧？啲传媒要出位啊，要吸引人啊，要尽量咧就系哗众取宠啊，所以啊传媒好唔公道啊。咁我就觉得其实对传媒都好唔公道，系咪个个传媒都系哗众取宠？系咪个个传媒都系要取悦市民咧？好啦。如果真系要取悦市民，我都想问一句，起码点解啲市民会俾你取悦到啊？ 好简单啫，嗱，你嗱呢印刷媒体我哋唔讲啦，系咪？喂，你电子媒体有几时哗众取宠啫？喺呢啲问题上边，你现场听电话，你自己去答系嘛？你又唔理讲系嘛？三个电台系嘛？连埋啲电视都系咁样做法嘅，有咩问题啊？又冇个节目主持人叫黄毓民，咁粗七你又冇啊，系咪？俾你放啲风。 唔系，黄毓民有时都好理性啊，今朝咪几理性咯。 喂，俾足够时间你去辩护，你越系咁，越系俾人睇到你啦。你好似财爷咧，即系嗰日我都先话佢嘅。喂，大佬，你下下顶到行嘅，你明唔明啊？啲观众打入嚟或者听众打入嚟，佢又系喺度搏嘅，系嘛？然后最多讲句我哋会细心聆听，咁你细心聆听咩啫？你完全都系咪你即系人哋讲亲嗰啲都唔啱嘅，系咪？即系你嗰个态度啊，你咁样好难搞。仲有大家唔好忘记，喂，你揸住嗰几万亿，系你负责去管理呢啲钱。 系 你管理得唔好，我提意见，大佬你点解唔可以大家倾下咧？就好奇怪，真系。你譬如好简单，就呢240亿，唔系净止240亿嘅问题，你成个纾困嘅措施咧，喂，嗰啲系小恩小惠，以前系做过嘅，系咪？好啦，我帮你俾千百蚊电费津贴你啊，公屋租金我代交两个月啊，综援啊，呢、這个生果金又俾多一个月你咁。喂，呢啲数埋有几多钱咧？但你猜 嚟自你嗰啲地产越抽越重税嘅， 差饷90亿， 你仲有啊？ 强积金240亿， 唔系嗱，你话你差饷我俾你，我退呢个差饷，但而家系今年嚟讲，你系重估差饷租值啊嘛，重估咗之后咧，因为你个租金贵晒啊嘛，你啲楼都贵晒啊嘛，所以个差饷重估出嚟之后，新收嘅差饷单咧，如果冇退呢、這、一个话差饷宽免嗰每一季1500蚊咧，基本就人人咧。都是加了差饷的，不过因为有这个退1500蚊的时候呢，譬如你的小型单位呢就可能仍然继续不用交差饷，中型单位已经开始可能要交回一点点了，1500蚊都冚不到，那你大型豪宅就话之佢啦，系咪？大家都话咁。 90亿噶啦，嗰度都啱啊嘛！你比起嗰啲穷人，真系争得远啦。咁啲穷人又会嘈，中产又会嘈。喂，你基本上系得罪所有嘅人。喂，边会揞钱？揞出嚟会得罪所有嘅人啊嘛，都不患寡而患不均。 都要好高度智慧先至可以揞钱俾人闹噶，系咪？ 嗱，逢系派钱咧，你都系真系不患寡而患不均嘅，一定系有啲人唔高兴嘅。但系你而家呢种方式咧，就系全部都唔高兴嘅。OK， 系嘛？你可能以前派钱，你系令到少撮人唔高兴啫，但系你呢个咧系全部都唔高兴嘅。 咁你點會做到咁呢？我哋一拗晒頭，仲到今日為止都仍然係冥頑不靈。嗱，呢個已經係一個政治災難嚟嘅，咩啫？嗱，啲建制派呢，嗱，我自己喺立法會呢幾日呢，即係都聞到陣除嘅，個個都真係如坐針尖，非常之焦慮，因為真係同選舉有關。你唔好搞我啦，大佬。喂，嗰啲建制派支持政府嘅政黨有辱無榮啊，佢會覺得。 仲有啊，而家建制派激啲先喎，你睇下自由黨即刻有啲後生仔出嚟咧，就絕食抗議啊，跟住咧就係話俾你聽，你要回水啊。 唔系，呢个真系同选举有关。 咁啊，所以呢个就真系同选举有关。 你做政府你可以赖嘅，你又为咗选票乜乜，但系呢样嘢 咁啊，当中都有啲原因，佢都要攞到选票先。 系啦，佢反映民意嘛，佢知道民意重要性，所以佢先要同你砌啊嘛。譬如自由党交樽又同你砌，系嘛？而家呢个财政预算案佢又同你砌，因为佢知道个民意重要啊嘛。大佬佢要选举噶嘛。 咁所以如果你话佢你想攞选票啫嘛，你就咧唔理啦，你就乱嚟啦。但系嗰个问题就系、是。佢都要攞到選票，點解佢會用呢個方法仍然可以攞到選票？就是、因為市民百姓係咁諗嘢啊嘛。 喂，如果佢亂嚟嘅，好似我哋呢啲亂嚟嘅，咁你冇票噶啦。人哋話呢條有 short 嘅，我俾票佢做咩啫？係咪先？係咪好簡單啫嘛？你到頭來都要佢投票俾你先得㗎。話人哋攞選票呢種指責係最無謂嘅，我覺得。 即係咁，譬如你掟樽，你鬧人。可能我唔俾佢你，因为我唔中意你掟樽，我唔中意你啊，我中意你斯文，因为你好有学识，你可以斯文啲表达噶嘛。咁但系你仍然攞到选票，点解？因为平民百姓觉得，哎呀，你唔闹佢唔得，我嗰一日就搭的士，我星期三至一，星期四夜晚我就搭的士，我过海，我有一个事要赶住时间过去，上咗的士咧。我喺呢个门口上的士，咁自不然的士司机都知道你喺呢度做嘢啦。佢唔知道我系边个都好啦，佢就发表意见啦。 佢唔知道你新闻部揸飞人， 佢就发表意见啦。佢就话：喂，你有冇见到派钱都会咁噶？跟住我话：咁有时都要谂佢哋咧，即系都系谂过，可能有好多嘢吓。譬如你话退税，你问我，我就自己唔赞成，我希望做好多好长远嘢。咁啊，讲开就梗系唔系啦，小姐，你明唔明啊？对于我呢个的士司嚟讲，我乜都冇啊！我而家越谂越嬲啊！咁样全场就佢发表意见啦，咁我就唔出声啦，我就听下，都系听下佢点讲。我觉得佢唔系完全冇道理噶，听下又，佢唔系叫你派钱俾我，咁你起码都，我而家乜都冇噶，你知唔知啊？咁我又觉得唔公道，我日日抌的士好辛苦噶。 嗱，即系譬如民建联嗰啲朋友咧，同我哋倾开嘅时候，佢哋落区真系好难顶。系咪啊？啲人跟住讲到啦，佢就会讲：喂，大佬，你支持政府，咁你似你支唔支持得落啊？咁咁噶咯，已经佢都惊咁啊！大佬选举咁啊，又系要系咪？嗱，呢啲真系累死人噶！我对我哋呢啲反对派冇乜所谓，我咪又搞游行咯，咪三月六号嗰啲游行咯。 多谢财爷帮你助选啲， 系嘛？但系对于呢啲所谓亲政府呢啲咁嘅政党，你话系咪大件事啊？喂，佢哋真系会好猛整喎，系嘛？所以而家咧，嗱，你睇到噶啦，啲建制派政党就会夹佢嘅。因为呢个预算案呢，嗱，泛民主派嗰23票呢，我諗就冇人会投赞成票嘅，想死就得投赞成票，包括民主党在内，係咪交樽你可以弃权，係咪嗰个财委会个拨款。但係呢一个财政预算案，你民主党都唔提得赞成票嘅，你一定呢、這个一定死嘅，你政治自杀嚟嘅。咁好啦，你就睇建制派嗰啲啦。咁当然啦，建制派呢到最后呢以大局为重嘅，所以我唔认为个财政预算案会被否决，然后搞到要解散立法会呀，咁又再重选都冇可能嘅。呢个系唔可能俾你出现嘅，西环都唔会可能俾你出现。係咪即系大家唔使喺度发梦，有啲人话啊，今次如果否决咗佢解散立法会选过，咁就过瘾啦，选过又否决，咁行政长官 呢个系冇可能嘅事。 冇可能。 问题就系因为冇可能先至仲惊，点解呢？我哋转头继续同阿翁文京嘅。早晨，早晨，喺直播室咧就系、是、立法会议员人民力量嘅黄毓民嘅，因为讲咗好多财政预算案啦，我哋都话俾财爷听，嗱，而家社会有咁多唔同嘅声音啦，如果你都唔去应对嘅时候，唔听下民意嚟到作一啲修订，或者你话诶、修改预算案好难嘅，计下啲票最嬲尾，阿毓民话佢都系唔会唔过嘅，一定过嘅，咁好多时政府咧就系、是、觉得我啲嘢过到票就得噶啦。我就唔諗，所以我頭先話咁先仲驚，就係、是、你過到票，你以為得啦，你就又唔去順應聽下啲市民意見，咁你慢慢市民咪對你越嚟越唔信任，嗰個覺得社會越嚟越唔公義、越唔公平，咁咪越嚟越唔滿意，咁其實係你不斷講我哋要政府做盡任何嘢啊，維持呢個香港繁榮穩定。 繁荣稳定唔系净系话个经济啊，见到个市面好似虚假，嗰啲咩名店门口大把人排队就叫繁荣噶，稳定系要个心安先稳定到噶嘛，系咪要问？ 嗱，譬如话即系佢过到票，咁佢诶过咗去系神仙啊嘛， 佢以为系咯，其实唔系咯， 佢挨过呢一段时间，佢以为冇嘢噶嘛，但系唔系噶嘛，你嗰个潜藏即系嗰个民愤咧。喂，到佢一爆发嘅时候咧，就一发不可收拾嘅。嗱，你即系估计下，跟住嚟呢个礼拜又3月6号，泛民主派发动呢个游行，一定多人嘅，好嘛？啲人兴啊嘛，有一班已经走埋嚟同我讲，哎，我要做个烟民力量，你人民力量，咩人都有嘅。 你戒咗烟咯？ 戒咗啫， 即系冇叫佢哋讲嗱，戒烟有好处嘅，你身体又健康咯。 嗰度一就嗰啲有一班啊嘛，嗰度有一班啊嘛，嗰啲烟民又兴过火炭啊嘛，你明唔明啊？咁你变咗咪佢又要用。出嚟咯，即系我意思，即系话咧，你呢个揿唔到噶啦。好啦，跟住到你四月系嘛？呢、這个立法会要辩论呢个财政预算案，都要投票嘅时候，我立法会门口一定有好多人啦，系咪？咁你一路制造呢啲即系群众嗰个聚集啊，呢、這个群体事件啊，喂，边个制造出嚟噶？呢啲真系系嘛？又赖传媒，又赖啲政党啊，系咪？即系好简单嘅道理嚟噶嘛。嗱，如果即系话你作为一个即系领导。人或者个政府嘅即系理财嘅人，系嘛？呢啲所谓管治嘅人，你唔识得去反省咧，或者自省咧，即系好大件事。 所以我头先话，如果过咗仲惊啊，过咗点解咧？过咗之后就觉得过咗即系冇嘢啦，即系 OK 啦。咁你又唔再去即系研究翻反省，去谂下点解？ 我哋嗰日嗰个财委会。即系嗰个交通津贴嗰个拨款啦，过咗啦48亿，系咪先？咁啊，前面就大家又嘈到拆天啦。咁啊，叶刘淑仪都讲过一句好经典，啊，你而家够票啦，所以你唔揾我啦。之前你日日揾我嘅讲交通嘅时候， 最清楚。喂，官员 即系佢都兴嘅，你知唔知啊？咁我诶弹翻佢转头，我系啦，你又好啦，佢都有揾下你，我佢从来冇揾过我，因为佢唔会数我嗰票啊嘛， 佢谂住你神会 系啦，咁佢都数，咁结果叶刘淑仪都系投赞成票啊，系咪嗰个拨款啊嘛，咁即系以大局为重啦，佢哋嗰个理论就系、是，唔系如果你否决咗佢，咁佢收翻之后，咁48万人咪嗰48亿咪嗰几即系几万几廿万人40几万人咪冇得受惠咯，佢即系咁嘅角度出发啊嘛，系咪？咁但系你下下都恃住咧，你够票喺个议会啦，呢、這个又反映一样嘢，就系而家嗰个政治制度系即系足够保证你政府所提任何法案，即使几不得人心都好，喺立法会一定通过。 咁但系问题就我话惊就系咁啊嘛，当你啲嘢通过咗之后，你以为冇事，咁你但系喺人嘅心里边就会好多越嚟越唔满意，对你个政府管治其实冇好处，我都唔理话对个政府管治系点，亦对我哋整个香港向前发展系冇好处噶嘛，咁点解大家唔可以即系放低啦？譬如你话交通津贴，而家你俾嗰个唔系叫交通津贴噶。你讲个名叫做咩话？鼓励就业交通津贴。 系啊， 我喺楼上住，我喺楼下翻工，使乜交通津贴啊？咁点解如果你系讲跨区交通津贴，你就老老实实整一个就跨区呢个就业嘅交通津贴，你就其实唔使谂咁多嘢嘅。旧年施政报告讲完咧，就嗱声行。 唔系啊，嗰个思维方式好有问题嘅，次次都犯同样嘅错误嘅。咩啫？我而家话俾你听，2008年嗰个施政报告生果羹，加300蚊，就犯咗。而家今次交津呢个又系犯同样嘅错误噶嘛？上次我掟佢招嘅原因就系兴在咩咧？嗱，嗰啲老人家70岁，原本攞700蚊嘅，你加3嚿水俾佢，咁但系要入息审查，有咗入息审查，原本攞700蚊嗰啲攞唔到。 咁就系、 是、 就问题 咯。我要你嗰300加多300蚊嚟做咩啫？我攞开700蚊唔使入息审查嘅，而家你个入息审查可能我过唔到，我冇埋，所以我哋嗰日问佢一个问题：你呢、這个即系旧年个四区嗰、那个跨区嗰、那个咧，即系偏远地区嗰啲打工仔，咁你俾600蚊佢，咁啊入息就以个人嗰个入息上限6500蚊，6500蚊留下我就俾6嚿水你啦，系咪？简单啦， 其实嗱，咁你咪跨区咪去晒18区咯。 好啦，而家你跨到18区之后咧，我唔得，我要以家庭为单位。喂，你真系冇命。咁啊，原本一个人做单位嘅用一个人入息6500蚊做嗰、那个做标准嗰、那个，咪全部攞唔到啊？ 咁但系无端端咧就系唔使跨区都有交通津贴嘅。 系啊， 落楼下都有啊，咁咪唔好笑啊？ 喂，你话所以你个问题就系话你又犯咗同样嘅错误啊嘛？同上一次系嘛？上一次掟完招10日之后就取消嗰个入息审查系咪？即系呢啲嘢，你系咪好奇怪？ 我其实咧，上次咧。 我想话咗我諗呢，哇，其实呢阿特首同你几老友㗎。特首俾个机会你等你掟完之后做英雄。 每次都帮我英文助手。 即係点解会咁呢，同样嘅係咪同样嗰个逻辑嚟㗎嘛，呢个系系咪。咁我哋問佢嘅時候，我話你有冇數據？有幾多人俾人踢咗出嚟咧？咁啊，佢冇喎，我冇呢啲數據喎。咁我就火啦。喂，你作為一個問責局長，喂呢個係一定有議員會問你嘅。喂，原本嗰啲攞開，而家冇得攞，有幾多人啊？咁人哋會問你噶嘛？佢話我冇數據喎。咁你咪火到你問。 咁所以你就鬧佢啦， 要叫啊，所以鬧佢出嚟啦，係嘛？ 咁我要問佢嘛？我你一句幾錢啊，局長？唔答啊嘛，係嘛？我話你要答我嘅喎。佢话公众资料有啦，我搵几多钱一个月？我唔系，我要你而家答我啊！咁跟住我同阿主席讲，我主席你叫佢答我啦。咁我28万，我系咯，你28万一个月，你话6000蚊嗰啲系唔系穷人？系咪？你即系咁样？ 我觉得你可以你温柔啲问佢，好似而家咁问佢。 6000蚊，6000蚊，你个两个人加埋12000蚊，唔系穷人。你阿哥就搵28万一个月，我系要呢个对比啫嘛，咪姐系咪？我问你嘅时候，我要你答，就要攞咗个对比。 你可以温柔啲，好似而家咁，我接受。但你可以后屘闹佢咧， 咪姐， 我又慢慢啲唔接受。 唔系，如果你管得好， 唔系，我希望你个形象更好啊，玉敏。 都冇问题噶， 我希望你。形象更好嘛， 真系好好笑。 唔单止攞支持你哋批前嘅票，你应该攞埋我哋呢啲票啊嘛。 即系我系觉得好好笑咯，你明唔明？即系你根本不吃人间烟火，系咪？成日即系等于财政预算案又讲三样嘢。第一，我要抗通胀 ，OK？ 第二，我要即系稳定楼价，系嘛？佢唔用打击楼市，嗰个即系炒风， 所以唔系要楼市要平稳发展， 系因为要稳定个楼市啦，系嘛？咁第三咧就投资未来，成份施政报告全部都相反嘅。喂，你话稳定楼市，呢头一个财政预算出咗之后，唔明白， 有升有 咁起，系咁起啊！你明唔明？ 睇到你潜台词就系唔会俾楼价跌啦。 唔系，同埋佢话楼市稳定发展咧，我嘅解读系点咧？希望佢仲要加啲价。 嗯， 咁发展啊嘛，我觉得前排就系咁，所以咪嘭一声仲起咯。 嗱，温家宝讲一句啊，通胀预期比通胀还要可怕。呢句说话意思就系而家个通胀都未可怕，我而家预期嘅通胀仲可怕。譬如你对嗰啲低收入嘅人或者一般家庭啊，即系基层嘅家庭，你喺街市买餸你就知噶啦，大佬。喂，嗰个通胀点会4% 呢？ 系 咪？ 唔止啦， 好简单啫嘛。 唔系啊，唔使啊，佢自己统计住出嚟都系话食品嘅价格嘅涨幅咧，唔系4% 噶。 唔系净系食品啦，大佬，你仲有其他嗰啲交通啊，样样加埋，你嗰个通胀好恐怖啊！而家系越嚟越恐怖。喂，嗰啲酒楼食肆，尤其啲单头嘅食肆，唔系大财团嗰啲，系排队执笠嘅。而家系你真系讲笑，真系。因为嗰个食材嗰个价格太高啊嘛，你明唔明啊？佢点做啫？嗱， 佢宁愿唔做咯。 喂，呢个食物价格系全球性嘅涨价，粮食危机而家系 OK， 但系香港咧就雪上加霜，因为我哋有个人民币嘅汇率嘅问题，我哋嘅输入性通胀好严重啊，系咪先？喂，人哋即系全世界都面临一个粮食危机，食物价格系咁升噶嘛，但系香港升得最犀利啊嘛。 问题我哋而家个通胀唔系话我内部消费令到佢通胀嘛，我系输入通胀嘛，我系结构性嘅问题，我哋嘅货币制度、联系汇率等等吓，系呢啲问题令到嗰个通胀越嚟越严重嘛。 但你嗰个 I bond 又好白痴喎，我觉得系嘛？咁我一个 I 字，我谂起三个 I 咯，不如就咁啦，送部 iPhone。或者送部 iPad， 或者一手 iPhone， 有咁嘅嘢，咁啊大家可能高兴，因为呢个如果我手即系债券系送嘅，咁我起码就等于派钱俾我，咁我喂有少少赚下几好啊，系咪？唔系就送，唔系就送部 iPhone 嚟，一系就送部 iPad 嚟，咁等我卖咗佢都好过而家你揞240亿出嚟，然后我冇得受惠嘅。 系嘛？英文讲喎，我连 I bond 咯，咁啊每人一手， 每人一手啊， 唔系一手话要10000蚊啊嘛， 要俾钱买噶咯， 嗰个要俾钱买啊嘛， 唔使你送一手啦， 咁啊多个头，一手10000蚊啊， 千系嘛，半手咁得未啊？ 咁啊，抗通脹我真係拗曬頭。喂，呢個點抗通脹咧？我都唔明，係咪？即係話我喂，你哋買咗之後咧，咁你唔會即係唔會用啦，係咪？即係唔會沽啊，唔會。 唔係嗱，你送咗佢咧，你可以規定佢唔好即刻使啊。你話咧嗱，你呢啲係唔準即刻買嘅，係有年期噶嘛債券啊。咁起碼 keep 住一個年期先。 但係就唔同強積金啊，幾廿年。 咁都好喎、啊，點解唔得咧？咁啊？ 但你收 iBond 都係收百零蚊息嘅做半年， 咁都冇所謂啦。你即係俾人 keep 住三年 嚇， 好 多人冇錢買噶嘛。 唔係而家咧，有人就要求， 唔係即係我咪話送啊嘛，我送半手啊。 我哋聽啲電台風煙節目都聽到有啲人話不如咁啦，唉，一人行一步啦，六千蚊睇一半，俾一半，一半擺個係嘛？即係我唔知佢會唔會改啦。嗱，其實咧有啲咧就有啲政黨提啲建議係不切實際嘅，譬如話我哋改咗做全民退休保障，大佬嗰個諮詢都搞五年啦。 排都做唔到啦！ 你一定系喺现有呢个财政预算个架构里边，佢可以改动嘅范围做改动，系嘛？你如果嗌我揾一个全民退休保障嚟替代，呢个系冇可能咁啊！大佬，现阶段我哋都主张填全民退休保障，但系就唔系针对呢一个预算案啊嘛，啱唔啱啊？ 即系你话为香港啊未来嘅日子，大家都觉得开心啲、舒服啲，唔好咁多拗撬嘅时候，咁就真系要一人行一步嘅吓。一人行一步，你话系啊？系咪好似咁啊？有啲人建议派三千蚊啦，另外剩翻或者咩？其实即系换一个角度，另一个睇法就系、是、你有啲嘢做好啲。例如你个交通津贴做好啲，真系跨区，你咪开一个叫低收入生活补贴咯，又唔系、哦，咁你好多嘢系可以谂得好啲嘛？你话到咗而家个局真系点拆解咧？退税又好似而家先翻转头讲退税，又好似唔知点、哦。派钱可唔可以加码派？因为你已经讲咗俾人哋六千蚊，你如果到时加码派，咪褪翻三千出咧？但系其实嗰个如果三千变咗120亿，其实都系。使得不其所喎，咁系咪要谂一啲嘢系可能系人哋大家讲嘅免费教育15年，幼稚园都包埋，咁其实都系个社会公平嘅，因为但系如果你起步点幼稚园入咗学校读书，嗰啲人同你真系冇能力去幼稚园要一年班去幼稚园读书嘅人，嗰、那个你受多三年呢个幼儿教育，佢嗰个开要快啲。咁即系咪可以谂一啲嘢咧？ 我要留翻俾下届特首嘅施政报告咯，因为曾荫权已经冇得再提施政报告啦嘛。 有今年年年有， 我系我今次留翻今年嘅施政报告咯。 咁但系你譬如你要预早话俾人听，我哋会做嘅。我哋你呢个财预算案咁有咩意见？我哋 免费教育咧，嗰个动议辩论喺立法会就通过咗噶啦。 咁但系 又冇做啊？但系就唔会睬你嘅，系咪？即系又唔会睬你。 咁到底？ 我哋而家有学券制，我改善个学券制就得噶啦，佢唔会睬你嘅，系咪？ 是两回事来的嘛。 咁佢唔会睬你囉，讲就讲咗㗎啦，答咗你㗎啦，政府已经我哋而家即係检讨个学院制，係咪冇必要即係去搞呢、這个幼稚园嗰三年係免费囉。 不如我哋头先讲啲老人服务吓、安老院舍，咁係咪可以马上即刻定啲地方出嚟起呢？咁啊， 嗱，而家嗰个问题呢就唔单止院舍嘅问题㗎啦，即係老人家。 但你冇人手啦。 医疗嘅问题好严重啊，因为我哋而家人口老化嘛，即係未来呢十年呢，即係政府嗰个负担系好重嘅。咁所以而家你唔去未雨绸缪呢，到时真係好难搞。 即係好难。玉敏，我都想问下你眼睛嘅健康啦。而家都 冇乜特别嘢，而家即系都系一路观察紧咯。 即系都系做过手术啦，各样啦。 因为我嗰个系一个好大嘅手术。 咁你谂下，如果有个老人家老过你嘅，你而家都系我哋而家话六十岁好，几多岁好都系壮年嘅啫。大家个思维仲系清晰嘅时候，咁你话有个老人家年纪大过你嘅，佢如果遇到你咁样嘅眼睛嘅问题，你话要用几多钱 咧？ 如果佢政府要排几耐啊？ 如果要我咁嘅问题咧，即系黄斑佢系急症嘅，但系白内障系排几年嘅。嗱，而家白内障嗰啲嗱，我上次喺医院咧，我都系公立医院嘅，我瞓喺度十几日。咁我成日同啲老人家傾下偈呢，或者睇到現場嘅情況呢，即係做白內障手術嗰啲排好耐。咁即係你排得嚟，佢嗰隻眼即係又有其他病呀。你明唔明？嗰條龍好長。咁你去私家醫院做呢，就要10000多蚊。 政府问我帮你俾咗5000蚊啦嘛。 嗰啲就係你排得咁上下嘅时候，你可以申请即係攞嗰个 coupon 啊，即係津贴，然后你去你咪，但都系唔够啊嘛。而家问题 你知道好多5000多嘛。 喂，我系你而家有个关爱基金，你要拨够钱出嚟做呢啲嘢。因为你如果唔系呢，你个成本仲重啊。因为佢有其他眼病啊，青光眼啊，应该又整到黄斑啊，老年痴盲啊。喂，而家因为我做咗专家㗎啦，大佬，我整咗只眼咁大件事之后。 就发觉啲老人家，你头先问呢个问题问得最好，正系呢个眼病都攞你命。仲有、啊，喂，你检查先系个问题、啊。你而家验眼好多钱嘅，你知唔知道？要走去验眼，你而家系做嗰啲眼底 scan 嘅，好多哇， 系好贵噶， 搞两三个钟嘅，好多钱噶。 咁所以个问题系佢边有钱验啫？ 嗱，譬如你理工大学有个帮人验眼嘅，咁佢哋而家又有啲做法咧，就系嗰啲慈善团体咧，就每次即系津贴，即系譬如话啲老人家就去嗰度验眼。你公立医院冇人同你咁样验噶，你明唔明啊？嗰、那个系帮你睇急症或者你轮嗰个白内障噶，咁你验眼咧，你一定要即系预防噶嘛。你验咗之后，喂，咁你系咪悭翻啲？即系嗰、那个即系嗰个医疗嘅成本就会悭翻。所以呢啲全部都系问题嚟嘅。我嗰次真系你讲得啱，我就喺医院度，全部都系大过我嘅。 呢啲问题咧，我哋知过，我就有时唔好明做。卫生福利系医院里面出嚟，佢唔系唔知噶， 佢都知，佢系知文件啊，即系数字咯，唔系，即系冇嗰个系冇感情嘅，即系冰冷嘅机器嚟嘅，包括拨款嘅机制啊，同埋啲指引啊，系好冰冷嘅，你明唔明啊？佢唔会有感情喺入边噶嘛？我哋啊，我接触到个老人家同佢倾嘅时候，我望到佢嘅样子。睇到佢隻眼睇唔到，你明唔明？佢好惆怅，嗰个有感情㗎嘛，咩啫？ 所以我而家唔明咩呢，都问我唔明点解其实嗰啲人本来都系医院出身做过医生㗎嘛。后生嗰时都系打拼出嚟㗎嘛。咁点解佢会而家我坐到啲局长位呢就好似冇咗感觉呢？ 其实呢咩啫，我同你都做咗几十年新闻界呢，对于即系香港政府即系好多呢啲官员我哋其实都好熟悉。个个都同我哋一样，都系平常嘅人，有血有肉，系嘛？即系又读饱诗书。 我唔系，我即系冇乜学识啫。 唔系，即系个个都受过高深教育，系嘛？即系对个社会，即系我哋都相信佢哋系会有个承担，系嘛？咁但系好多时咧，你屁股决定脑袋啊嘛。 嗯。 你一坐咗嗰个位嘅时候咧，即系我自己嘅经验同佢哋接触就系、是。喂，你讲得啱，譬如好似陈家强教授，佢做教授嘅时候，我哋成日同佢有倾有讲。我做节目主持人嘅时候，有啲成日请佢上嚟做节目，包括张仁亮教授嗰啲，全部都系啦，系咪？个都好熟噶，系咪？好啦，到佢做咗官嘅时候，大佬个学者做咗官之后，佢坐喺个位，每日对住嗰啲文件、嗰啲幕僚、嗰啲 A.O. 埋嚟同佢，喂，有另外一套谂法噶啦，你明唔明啊？ 嗱，我咁话。阿 Sir， 唔系咁噶，我哋以前做开唔系咁噶，我哋个制度唔系咁，可能会咁样讲噶，咁可能摸下个头。 所以我哋唔系要， 我唔好清楚。 我哋所以讲嚟讲去唔系要陈腔滥调，你一定系要个政府系民选，佢有个任期制度选举，系嘛？你咁样你先对佢会构成一个制衡嘅作用噶嘛？你而家咁嘅选举制度，800人或者将来千二人选个特首出嚟，喂，所以而家咪大家要期待2017，咪一人一票选特首。 我哋都唔好话我要制衡你，而系话你如果从呢个机制走出嚟嘅时候，你起码明平民百姓谂紧乜嘢？ 唔系一定噶嘛？你喺个选举出身嘅，你大佬你有得咁样啊？系咪？你睇台湾每年咧到选举季节嘅时候，啲老人家就开心嘅，因为要加选老人年金啊嘛，系咪？大家政党就系要讨好啲老人家，我起码都加50,000台币，或者100,000新台币，或者1,000,000新台币，大家喺度斗家，你知唔知啊？即系佢咁几时执政嘅？大佬你都唔系当家，你唔知道当家嘅辛苦。你而家为咗选举乜都得，真系咁样噶、啊。咁但系佢。慢慢佢又会调整㗎嘛，你明唔明？始终就係、是、因为佢有个民意嘅认受㗎嘛，咩嘢佢一定要向民意负责㗎嘛。咁而家我哋呢局长又好，司长又好，行政长官佢向边个负责啫，係咪？佢口口声声系以民为本，但佢而家话我哋呢就都有改善嘅空间都冇乜㗎啦。咁我哋定咗个政策呢就係咁㗎啦。不过我都会细心聆听你哋嘅意见。 咁聆听咗又如何呢？ 咪就係咁啦，而家就係咪佢唔会改㗎嘛，系咪先？咁唔会改就要俾压力佢。俾压力佢就系、是、好啦，而家啲民意即系愤怒啦，跟住游行示威啦，排到队嚟嘅，日日有嘅系嘛，今日有，听日有，下个礼拜有，咁样搞你咧，嗱连啲差佬都话要上街系嘛，跟住俾人禁住，去到呢一个咁嘅环境底下，你仲唔褪嘅？咁你真係迟取滅亡佢啫。 所以阿英文今次好苦口婆心。你聆听啦。你諗下啦，你褪啦。 你淨係听你要改啦嘛，大佬啊，你咪点搞啊而家真係系咪先。 所以嗰个问题就係、是、作为我哋好似你话我哋喺度几十年。我哋都系个个都系爱香港，不过个表达方式唔一样啫。冇人想香港乱㗎嘛。咁问题就佢、是、千祈我而家觉得互信程度低。即、就、係、是 成日，哎，你啲人一系攞选票，一系想搞搞震，一系想攞独 咩啫？你今日成日点出咗一个最重要问题，就系我哋嘅高官咧，佢真系嘅，即系虽然未到抹黑别人还自己清白呢个地步，但系佢诿过于人啊嘛，系嘛？佢真系缺乏反省啊嘛。喂，你包括啲传媒，就算揼你，可能佢有啲地方佢系渲染，系嘛？ 或者系哗众， 话咗哗众取宠， 或许有啲高度，但系都系有啲原因噶嘛。 佢都有个基础噶，系咪？ 啲牌子噶， 佢唔可以乱噏噶，佢揼你都。 因为我哋啲市民咧，其实系智慧好高噶，所以我嗰日搭的士个的士司机先生咧，我都系智慧好高噶。虽然我有时听下佢讲啊，可能你可能有啲嘢都背景资料唔熟悉，都可能系未必完全系准确。但系其实佢智慧高，即系市民百姓，如果嗰个人好过分、好离谱，佢自然会行出嚟批评嘅。 這个而家啲人个个都识讲嘢噶。 咁所以唔系话啲传媒闹你或者乜嘢，就啲传媒好唔公道，系或许有哗众，或许有罪种，或许有唔公平。但系当中好似郁敏讲系有个 地方，而且我哋香港唔系一个一元声音噶嘛，多元噶嘛，甲报喐你，月报可以帮你平反噶嘛，大佬。不过而家就冇人帮你平反啦，系嘛？咁但系你电台，喂大佬有咁嘅空间直播任你讲噶，系嘛？你唔系去博个主持人，你系讲俾公众听。 我通常就唔会同你对， 咪咯，对，譬如话上你哋， 我冇立场噶。 咪上你哋个节目， 我冇立场嘅。 礼拜六又好，礼拜好，喂，大佬俾足够时间空间你讲嘢啦。 我即系同你讲，譬如因为我唔中意，我唔中意你哋嘢，唔中意粗鲁，但系我都同意你嘅言论，你系有充分机会讲噶嘛，系咪先？ 咁咪等公众去判断咯。譬如话你曾俊华噏啲嘢，咪等公众去判断，你都有机会解释，所以唔可以诿过于人咯，系咪？你嗰个财政预算案一出嚟，系全城愤怒咁啊！而家系事实就系咁啊，大佬啊嘛，咁你仲唔喐，仲冇改动空间，咁你咪即系自取灭亡系嘛？惨过卡达菲，真系，连啲中学生都质疑你，喂，嗰啲仲系安排好嘅嗰啲系咪与青年谈心都咁样？而家啲后生仔好肯， 所以一句咧就系、是，即系政府要反思，政府真系要听民意咯。即使郁敏系同佢好似，郁敏话佢好暴力啊，其实佢亦都唔系话真系暴力噶。咁所以咧就听阿郁敏讲咧，都可以倾下嘅吓。我都觉得咧，政府可以揾郁敏倾下嘅。郁敏都唔系为反对而反对嘅。咁啊，今日咧亦都多谢郁敏啦 吓。多谢美姐，多谢辉哥。OK， 拜拜。 拜拜。